之中如若五彩缤纷云飞凤舞，定是我家之物。 当面试来。 是。 Thank you.

双配对。 图财害命，贾水晶寻情枉法，嫁祸刘松同儿，送到后堂，当着贾知县赖都头之面吩咐众人，就说明日入室我要开棺验尸。 是 Thank you. 参见。 参见大人。 大人， 您二人更深夜半潜到苏玉珠坟前，为了何事？ 因大人明日午时要开棺验尸，下官怕走漏风声，把凶手毁于罪证，特意来多头前往守候。 为何不带人意亲冒风寒？ 为了严守机密。 为何击掌为号？为何绝目罢市？这赖都头分明是你图财害命，还敢抵赖？ 有何为证？ 流女壮志 不足为凭， 赃物奉着 难以作证， 伸出二手。这赖都头，你图财害命，杀死珠宝商人苏玉珠，又以掌与假水定的裙带私情栽赃柳松。您二人明知今日误事，我要开棺验尸，尔等提前行事，绝目八尸，妄图毁灭罪证。我想本院在此早已等候多时，有道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之，桩桩件件，天下如山，而还有我何？花呀请 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，大人饶命啊！ 行， 大人 慢。 严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奉告。 退一堂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听众朋友再见。